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一百首歌里有一百个回忆，一百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 我是张一，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 我的 music 音乐播客，有音乐，有故事。 是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我是张一，欢迎收听活力 Music 周末特别节目。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 我的答案是 Yes， 我要跟你在一起。我会在往后的每一天都拍一张照片，记录着我爱你。 希望你能。小缺点，真的喜欢我。我攒了好多年的温柔和浪漫，想要快点都给你。我不甘心不理你的时候，买点好吃的，抱抱我就好了。不要一直问我怎么了，有时候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希望你很会做饭，因为我很会吃饭。不会做也没关系，努力挣钱就行了。希望你走进心来，就不要再出去。一定要享受我威胁你、闹你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最爱你。少跟别的姑娘勾搭，少抽烟，少喝酒，最好你不会。晚上早点睡，身体健康，知道吗？时间差不多了，就来找我吧。我等着呢。我相信每一天的遭遇，无论好的坏的，都是为了遇见你。之所以还没有遇到，只是因为此时的自己还不是最美好的自己。我不知道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在做什么，在想什么，开心或者难过，成功或者是失败。但在你遇到挫折，觉得失落的时候，在一个人感到孤单的时候，你都要好好照顾自己。我一定会找到你，你要相信，我会慢慢走近你，抱紧你。你要等我。 这可以随便的，你说的我都愿意去。小火车摆动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细腻的喜欢，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分享的糖，我们两只糖吃一个碗，多心疼，暖暖的好饱满。我想说其实你很回忆里满足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 否也没有入睡？你是否也和我一样翻看着那个人的照片？ 以前我们总以为爱情就是多巴胺的分泌，让人茶不思饭不香，得一人而终老。可是后来我们发现，爱情更像是多米诺骨牌，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前和小麦参与过一个话题，如果让你选择，你会选择先苦后甜还是先甜后苦？我和他都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宁愿日子苦着苦着就甜了，也不愿日子慢慢被阴霾笼罩。就像感情一样，刚开始与爱情相遇时是满心欢喜，之后失望透顶，后来渐渐心灰意冷，不再追求拥有。所以现在的姑娘宁愿一个人终老，宁愿自己搬煤气罐，自己一个人去旅行，也不愿意随便就让谁参与到自己的生活里。小麦谈过三次恋爱，前两次恋爱几乎每天都以泪洗面，可能是上天怜悯他，让他在遇到很多苦难后遇到现在这个会把他捧在手心里细心呵护的真命天子。有人对你颐指气使，就一定会有人对你温柔体贴；有人肆意消费你的好，就一定会有人无比珍视；终会有人把你捧在心尖上，喜欢你喜欢的像个智障；终会有人会保护好你的少女心，让你再次相信爱情。你迟早会遇到一个人对你好的没话说，他能替你挡子弹，也会为你做早餐。走过万丈深渊，才可以看远方辽阔，历经磨难才能看到红霞满天。小麦这一路的情感经历，就像麦子成熟需要历经寒冬被大雪覆盖被暴雨洗礼的百般磨难，最后冬去春来，收获硕果累累的大丰收。每次和麦子聊个天都能分分钟被喂狗粮。你能想到一米八几的大个每天早上帮我挤好牙膏喂我吃早餐吗？很多时候我都翻着白眼调侃，很想知道你的男朋友在哪里找的，有攻略吗？有些人让你笑，有些人让你哭，有人说真的对你好的都在细节里。我说不出爱情具体好的细节，但小麦男友做的事情十足让人羡慕。可能你现在还年轻，可能会遇到几个混蛋，风雨之后会有彩虹，所有苦难也都会过去，总有一天你会遇到你的骑士，像日出日落一样陪伴着你。他会身披奥尔良披萨，脚踩包浆巧克力蛋糕，手持奶香芋圆找到你。他会照顾你各种各样的小情绪，你任性无理取闹时在旁边耐心哄着。他不再豪情万丈，又或者冷酷冰霜，他甘愿脱盔卸甲对你俯首称臣。你爱他，他也同样爱着你，总会有人熬夜陪你，下雨牵你，说我爱你。不管你曾经被伤害的有多深，总会有一个人的出现让你原谅之前生活对你所有的刁难。总有一天你会发现，你以前所有感情的不幸，一定会遇到一个让你变成世界上最幸福的姑娘。她一定会来，你要等。有的人老谋深算，有的人志气未退， 有的人金玉其表，白雪其中。人在面对选择时会怯懦，会胆怯，后来遇到喜欢的人只能摇摇头说算了，怕风情万种融化不了他的豪情万丈，怕柔情似水温暖不了他的冷酷平生。但你要相信，无论怎样经历都是人生，怎样的辛苦最后都将化为甘露。你迟早会遇到一个对你好的人，疼你如初，宠你如骨，他会攒满大把的情话，挑一个晚霞满天情意正浓的下午讲给你听，他会把遇见你之前所有的磨难，沿途最美的风景统统都讲给你听，他会给你买城东的小笼包，城西的酸菜粉，城南的糯米糍粑，城北的寿司，他走到哪里都会牵着你的手，好像害怕你下一秒就会消失在他的视线里，时不时会准备一点小惊喜讨你开心。他喜欢你任何时候的样子，可以容忍你的各种矫情，把你当公主一样的宠，让你保持孩子的心情。不管是在南方的艳阳天还是北方的寒冬，他都会陪你看四季变换，东西世间冷暖。你们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从一加一到一加一等于三，从三三到四季，与你飞行，与你坠落，与你感受，与你快活。前路满地鲜花，记得面带微笑。爱情没有那么复杂，太过华丽的都是虚假。爱是下意识的惦记，像父亲对儿女，用本能去对你好，简单又可爱，像你妈爱打你，不太讲道理。你迟早会遇到一个人，对你好的，没话说。 深夜我想起的人，你是否也没有入睡？你是否也和我一样，翻看着那个人的照片？深夜我想起的人，你是否也感到孤单？倾听着窗外的宁静，让美梦伴你入睡，并不想对你说谎，也不想让你慌张，可思念已无处安放，它一直在心底疯狂，想为你遮风挡雨，不让你掉下泪滴，陪你看着大千世界，感受着人生的意义。姑娘啊姑娘，你美丽的像一朵姑娘啊姑娘，我卑微的像个傻瓜。姑娘啊姑娘，衷心的祝福你啊。姑娘啊姑娘，远远的祝福你啊。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一天的忙碌过后，让音乐伴你入眠。晚安，活力 Music。 和爸爸妈妈晚上一起吃饭，聊着聊着就聊到了感情，憋了半天还是没感情。妈妈说以后一定要找一个对自己特别好的。我说什么叫特别好的？妈妈说就是什么事情他都会想到你，就像你爸追我的时候，大冬天的天天早上六点就骑着自行车在我楼下等我，晚上送我去夜校在外面等我。有一次我提早放学，看到你爸蹲在马路牙子上吃着烧饼，见我来了把烧饼三两口吃掉，挠挠头说，哎呀，你今天放得早吗？走吧。我很诧异，因为他和我说晚上吃了很多，骑车送我的时候还在打嗝。我后来问你爸，他说那天家里烧饭烧晚了，怕来不及送我，愣是喝了一大杯子水就赶过来。妈妈还说你爸脾气是真好，有天我无理取闹，大半夜的要吃芒果罐头，凌晨三四点啊，想想这事儿，也就是你爸能干出来了，居然当真出去找了一圈没有后，回家自己用四个芒果加糖水给我送了过来，被奶奶发现了还被追着揍了一顿。妈妈说完忍不住笑了，爸爸不好意思了，说在女儿面前别老揭我老底啊。妈妈接着说，其实当时两家都不怎么赞成我和你爸，你奶奶还跟你爸相亲，只是你爸很霸气的带我一起了，牵着我的手对那个其实很漂亮的女人说，对不起，我已经有爱的人了。妈妈说当时那种感觉怎么说呢，就觉得好像和这个男人过一辈子也是个不错的决定。爸爸说如果你爱一个人他也爱你，那是最好的，他要是能把你当作唯一，幸福也不过如此了。爸爸妈妈这些年争吵过，甜蜜过，拼搏过，携手走过了这二十年，即使吵得再怎么不可开交，一定有一个人先认输，另一个也放下姿态。最让人安心温暖的不是有很多人追你，而是有一个你知道你怎么样他都不会走的人。你独自一个人走在漆黑树影斑驳的小道上，心却炙热，因为你知道有个人在家里为你做了晚饭，留了一盏回家的灯。 笑得甜蜜蜜。 笑容这样熟悉，我一时想不起。啊，在梦里，梦里，梦里见过你，甜蜜笑得多甜蜜，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九月潮湿的车厢，你看着车窗，窗外它水管在开花，椅子在异乡，树叶有翅膀，上海的街道雪山去哪？ 房间，一定要养条狗，品种还没有想好，但得是很温柔很温柔的那种，拉布拉多或是金毛就可以。我要把它从小养大，看着它从一只玩偶大小长大到立起来可以搭上我的肩膀。我会抱着它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或者码字的时候，用脚轻轻踩着给它按摩。我估计它也会缠着我各种腻歪，哀求我陪它到屋外拉屎，黏着我跟它一起玩飞盘。奇葩说里有一期谈没有爱了要不要离婚，马薇薇说了一句海报全场的话，我印象很深。他说没有爱了你需要陪伴，养条狗啊。谁都听得出这是一句讽刺的话，但却戳中了很多人的心声，包括我在内。谈恋爱难免要分手，但我的狗永远不会抛弃我，而我也会一直陪着他。这种互相陪伴和需要的感觉，光是想想就很暖很开心。有时候我真觉得谈恋爱不如养只狗。前阵子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遇到你之前我选择单身。有网友留言说，我这种人就不适合恋爱，因为恋爱会唤醒我的占有欲、控制欲、疑心病，也会勾引出我的狭隘、自私、敏感。然而这每一种情绪都足以令我和我想爱的人痛苦，而且越爱越严重。所以为了避免害人害己的事发生，我会自觉远离不知情的爱慕者，也会默默疏远我可能会爱上的人。听起来很丧吧，但你也许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或者是因为单身久了，或者是因为被伤害太多，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于是总觉得恋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也尝试过和其他人携手，但最后都总归少了些好运气。开心的瞬间也有过，但大多数时候都是不安和焦虑。明明对爱情也满怀期待，但时间久了，忽然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第一反应竟是躲开。我看过很多别人的爱情故事，他们叫我陆哥，或者叫我陆叔，然后私信问我关于爱情的困惑。我很少会给别人与我暧昧的机会，因为我害怕心门一旦打开了，再想关上就太难。我不愿主动给人发消息，接到消息也尽量不去秒回，因为我害怕主动最后就会沦为被动。我偶尔会说些俏皮话，但轻易不会许诺。别人的甜言蜜语听过就过去了，我也不敢去当真，因为我觉得承诺谁都可以说，但能做到的没几个。这大概也是你的心声吧。成年人的世界里，要像个成年人一样去谈恋爱，我们都已经不再是那个可以毫无顾忌的少年了。我觉得自己不适合谈恋爱，至少觉得现在不适合。或许是因为自己还不够好，需要再努力改变，或许是缺少一点点好运气，尚且没有遇到那个对的人，总之现在不合适。我自称单身教主，虽然不反感现在的单身状态，但和很多普通人一样，我也期待自己能收获一份爱情。我对自己说，爱情是公平的，真爱虽然难求，但人人都有机会。我对自己说，总有一天我会遇到那个期许已久的人，那时候所有的疑惑都会烟消云散，他会带着恰到好处的爱走进我的生活。我对自己说， 我确实不适合恋爱，我只适合与对的人谈恋爱。如果他迟迟不来，我就和狗狗共度余生。 总是在三点钟，你还沉睡时苏醒，怀疑自己胆怯，或是没那么聪明。虽没山穷水尽，脚下路有时如履不平，但是我不能辜负你的信任。让我持之以恒，是你给我的青春。偶尔言不由衷，不想你为我心疼。

春年少，我们相爱很早，时间无尽隧道，只能向前长跑，就忘记度高扰，醒来已经不堪寻找，还是能被你忘掉。